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6集，自脱马甲。陈温如的手抓着秦冉的胳膊。 不， 你先带他出去。秦冉双手环胸，用下巴点了点陈温如的方向。马修眯眼看着秦冉，这是顾惜池要保的人。思忖了几秒钟之后，他才示意手下把陈温如带出去。咔嚓一声，门被关上。马修坐到秦冉对面，一手拿着秦冉的资料。他随意地看了看，就把资料随手放到一边，开门见山。 你想跟我聊聊顾惜池的事？只要你交代出来巨鳄的事，我会放了你。 能在这么短时间联系到顾惜池，马修知道秦冉一定跟顾惜池很熟，还很熟悉 M 州的局势。不聊顾惜池，聊聊你。秦冉随意地笑了笑。马修一手搭在桌子上，一手搭着扶手，轮廓分外分明，眉头一挑。 你说。 秦冉看了他一会儿。你是不是刮了胡子？ 是。 秦冉点点头，那应该是马修本人。把监听器关了。马修眯着眼看了他半晌，还是关了监听器。看他关了监听器，秦冉才往前倾了倾，手指撑着下巴，不紧不慢地开口道。4年前，你跟你的手下在 F 州被地下联盟杀手追杀，是顾惜池救的你，后续200难民成功逃出。有没有想过谁透露出去的消息？听到这一句，马修搭在扶手上的手一紧，他猛地抬头。秦冉手指依旧撑着下巴，指尖是冷白色，脸上的笑容看不到任何锐意跟危险气息。 是你？ 马修看着秦冉的一张脸，深色的眼瞳闪过显而易见的惊色。我知道你要找巨鳄的消息，但他现在具体在哪里，我跟程姐姐不知道。秦冉直接打断了他，他没有说谎，也猜不到巨鳄会去哪儿。巨鳄能混到现在这个地位，肯定有自己的神秘跟厉害之处。至于程姐姐，这是因为她在129下了单，被巨鳄接了。你抓巨鳄也不现实，除非你想公开跟他杠上，但是我劝你不要。想想你今天接到巨鳄的消息，是不是有猫腻啊？秦冉收回笑脸，他看着马修，拉着椅子站起来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？马修看了秦冉好半晌，终于点头。他深深地看了秦冉一眼，开了耳麦。 开门，放他们出去。 手下出了门，秦冉当先走出。程温如被人从隔壁带出来，连忙走到秦冉这边，把秦冉从上往下看了一遍。 冉冉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秦冉心情似乎很不错，他把手机塞到兜里，看了程温如一眼，笑道：陈姐姐，我们回去吧。 冉冉，你是怎么说动他们的？ 直到坐上了车子，程温如才敢相信马修是真的放过他们了。 刚刚他们那样子显然是不会善了。 秦冉挑了挑眸，面不改色地开口。抓错了。 抓错了？ 程温如抬眸，他是有点不信的。但秦冉一张脸十分真诚，程温如他信了。与此同时，程俊临时住所。程水、程火一行人都在一楼开会，整个一楼气氛很沉。程俊垂着眼眸，身上一股低气压。郝堂主、杜堂主一行人都在，眉头紧紧拧着。 若是马修抓了人，他肯定是查到了程小姐跟秦小姐的身份，不 不会善罢甘休。 马修找程俊这边的漏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程火跟程木都没有做，垂着脑袋十分自责。程火当先开口， 肯定是我技术不精，被马修发现连累了他们。 程水也要背锅， 是我先给秦小姐推荐了那个咖啡馆。老大，我去联系马修，停机坪那边。 程俊直接站起来，一双眸子看向门外，唇角抿着，表情越发的清冷。 不用，你们待着，我去找马修。 表情越冷，声音越发平淡。他拿着车钥匙刚要出门，停在大门四五不远的地方，他脚步一顿，抬眸看向门外。程火、程水等人诧异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大概几秒钟后，程木眼前一亮。 秦小姐跟大小姐回来了。 他话音刚落没几秒，大门就被人随手推开。秦冉跟程温如有说有笑。秦冉一手插在兜里，看着一行人挑眉道。都站在这儿干嘛？ 不是。 程火脾气急，他走过来挺不可思议的开口。 秦小姐，你们没事儿？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？秦冉伸手整了整衣袖，反问道。 你们不是被马修抓去了？ 程水也走过来。根据他们的线人报告，确实没错。程温如这会儿也淡定了，他点头道。 嗯，是马修的手下抓错了。刚刚在车上他们还给我们道歉了。 程木、程火一行人面面相觑。道歉？这是马修会干的事？秦冉没有参与进去，只是站在程俊对面，理直气壮的脸看到他时不由自主地偏了偏。他咳了一声才开口。上去聊聊。程俊本来在思索着其他问题，因为秦冉之前的事儿，他有些乱心神，平日里的运筹帷幄基本上一败涂地。不过顾西池已经跟他说过，秦冉跟程温如不会有事，他还在调整心态。没有想到秦冉倒是心里不直气不壮地说话了。程俊挑了挑眉，他不动声色地开口， 你上来。 他侧身让秦冉先上楼。秦冉一边往书房走，一边思索着。他走到书房里，程俊在后面正关书房的门。秦冉看着他，干脆利落地开口道，我今天是去见巨鳄的。程俊一顿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秦冉。有了开头，接下来就容易了。秦冉破罐子破摔，他也面无表情地说，那个上次程土跟巨鳄的事儿，也是我背后帮的巨鳄。哦，你们说的马修背后那个黑客，也是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